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23集，逢场作戏。隔日一早，唐范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便见萧武已经坐在外间冲着他笑。旁边桌子上摆着各色苏式点心，小巧玲珑，十分可爱。本该守在外面的狄寒却不知去向。阿武，你怎么起得这么早？萧武掩口一笑。 不早了，都快日上三竿了。早饭我原是做过一趟的，见大人您还未起来，就又重新做了一遍。 阿武何必亲自动手？这官役自有厨子。萧武脸红。 大人一片赤诚，我也想京城一报。 汤范暗叹，这女人做戏真不一般，既有如此美貌，还有如此心机，也难怪陈鸾会看重宠爱，不惜金屋藏娇。美人计也是要分级别的，能得到这样的美人用美色来诱惑，可见陈鸾对唐范的重视程度。唐范深感荣幸，只可惜对方的用心良苦注定要被辜负。萧武见唐范一直瞅着自己瞧，脸颊不由微微发烫，似怒非怒地轻轻一嗔。 大人。 唐范回过神，笑着坐下来，随手夹起一小片黄金馒头放入口中。昨晚不吃萧武做的夜宵，是怕他趁机下点春药之类的放倒自己，再造成既定事实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现在光天白日，萧武就算要做，也知道这不是个好时机。 这里面还有馅料。 是樱桃，好吃吗？ 好吃，好吃极了，手艺比我妹妹做的还好。你若跟我回京，日后就常有口福了。 萧武笑了笑，低下头去，似乎不胜娇羞。唐范握住他的柔蹄。 阿武，你头上怪肃静的，今日我带你上街去买点首饰吧。 您不是要去查陈鸾吗？ 唐范冲他神秘一笑。 不瞒你说，其实我已经找到能够扳倒他的关键证据了。 啊，什么证据？ 哎呀，不提这种枯燥的事了，说了你也不感兴趣。走，咱们用完早饭我就带你出去玩。上回陈鸾给我送了10000两，我可还没动过呢，能给你打好几套好头面了。 可您收了陈鸾的钱，还要弹劾他？ 你不懂了吧，这就叫黑吃黑啊。 萧武默然。老赵是一名负责官驿外面值守的士兵，对他而言，什么县令、御史、大斗法、贪污受贿，那通通不干他的事儿。小人物就该有小人物的生活方式，只要散职之后能喝上一盅热乎乎的小酒，能有个婆娘暖炕头，跟兄弟们砍天砍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八卦，譬如老赵跟其他值守官驿的弟兄们这几天就对唐范带回来的那位大美人格外好奇，私底下不止一回揣测那位大美人的身份。有的人说那美人是唐大人家里的小妾，因为受不了家里大房的嫉妒，眼看唐大人南下办差，便也跟着偷跑出来，一路追寻至此。也有的人说美人是别的官员送给唐御史的礼物，唐大人一见之下非常喜欢，竟连须臾也离不得，非要将人时时带在身边才好。还有人说其实那位大美人是良家女子，被唐御史看中之后强掳过来的，唐御史这趟奉差办案 是为了查去年吴江饥荒的事情，结果来了之后却顾着跟女子纠缠勾搭上了，连正事儿也不管，看来也是个贪官污吏。谣言很快就在官驿传开，并且还有逐渐往外蔓延的趋势。但不管内容多么离奇荒诞，有两点是被老赵和他的同僚们所公认的。一是那美人的确很美，美得惊心动魄，差点要把人的魂儿也给勾了去。苏杭多美人，老赵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自存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跟那些个乡巴佬不一样。可唐范身边那位大美人，确确实实美妙的不可方物，以老赵等人贫瘠的词汇，根本想象不出要如何来描绘她的美貌。头一回见到的时候，他们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大美人带着香风被唐范带入官驿中，事后难免暗暗嘲笑自己当时太失态了。但当他们看到同住在官驿里的杨玉时，面对美人也是差不多的反应时，大家马上就心里平衡了。感情不是弟兄们没见过世面，是大美人实在是太美了。这样一朵比牡丹还娇嫩的花被唐范采摘了去，不得不说所有人都是羡慕嫉妒恨得很。还有第二点公认的，那就是唐御史对这位大美人千娇百宠，只差将人拴在裤腰带上时时带着走了。就老赵值守的这几天来看，但凡唐御史出门，不管去哪儿办什么事情都会带上对方，甚至据说就连去知府衙门拜访府尊大人，也都将那女子给一并带了进去，毫不避讳，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这也难怪，这样的美人就算换了他们能一清方泽，那真是死也甘愿了，大人们也是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可以想见的是，等唐御史回京之日，一定会将大美人也带走。而如果唐御史家中正室不是母老虎的话，大美人以后一定会独霸唐御史后宅了。但话又说回来了，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不在皇帝后宫，却让一个四品御史给占了，也不知道唐御史能不能守得住。任凭外面风风雨雨，天花乱坠，唐范听而不闻，兀自带着萧武进进出出。虽然出门的时候唐范也会细心地让萧武戴上纱帽遮掩容颜，但那窈窕身姿又能骗得了谁呢？不过数日，几乎半个吴县的人就都知道唐范身边有个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与他同进同出，同起同食了。但凡男人无不在心中感叹唐范的艳福，不过对于萧武来说却又是另一番心情了。他并不晓得唐范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只是依照陈鸾的吩咐想尽办法留在他身边，并且将他的名声彻底败坏，就算两人没有夫妻之实，也要竭力让外人觉得萧武早已成为唐范的近鸾。现在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唐范也的确对他迷恋甚深，但萧武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唐范虽然很迷恋他，却非要谨守什么君子之约，除了搂搂抱抱和摸个小手之外，二人竟是更进一步的关系也没有。但这并不算什么，自诩君子的人萧武见得多了，像唐范这种也不是没有过。让萧武纠结的是另外一件事，唐范现在已经喜欢他了，喜欢到片刻也离不开他，不仅出门要带着，连他去解手离开的片刻功夫，回来也会看见唐范一脸惶急，四处张望地寻找自己，嘴里还喊着：“阿武，你跑哪儿去了？没看见你，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像这样的话，萧武原本也挺喜欢唐范俊雅面容和翩翩风度的，可相处久了发现这男人一张皮囊下面竟然是这种黏黏糊糊的性子，他被缠得久了真是胃口都倒尽，哪里还喜欢得起来。唯一了可安慰的是， 唐范办什么事情都不避着他，包括公事在内。所以这几日萧武不仅得知苏州知府胡文藻已经投向唐范，而且还知道唐范背后的大靠山其实是当年西厂厂工，如今的天子近臣汪直。唐范还告诉他，苏州商会送上来的金银财宝已经被他送到京城去给汪公公了。但让萧武郁闷的是，因为唐范缠他缠得紧，他身边那个锦衣卫一双贼眼又太过厉害，自从进了官驿之后，他竟然找不到向陈鸾那边传递消息的机会。唯一的一次，他趁着唐范带他出门之际，在一间银楼里将消息设法传递出去，但最后也是石沉大海，并没有得到陈鸾的丝毫回应。萧武开始慌了起来，他不是害怕自己完成不了陈鸾交给自己的任务，而是担心陈鸾相信了这些满天飞的谣言，觉得自己倾心唐范，靠上唐范之后就背叛了他。陈鸾是一个疑心病多么重的人，又是如何心狠手辣，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单看吴江城外那些一天天减少的灾民就知道了，为了利益，陈鸾连皇帝老子和朝廷钦差都敢糊弄，更不要说他区区一个女子。就算长得再美，对于男人的区别，充其量也不过是个随手可扔的玩物，又或者价值高点的玩物罢了。他的心神不宁连唐范都发现了，还以为他生病了，不仅亲自端汤送药，还守在床榻前不走。要是换了别的女子，碰上这样一往情深的郎君，只怕早就感动了。但萧武没有，唐范越是对他好，他反而越担心陈鸾那边怀疑自己的忠诚。看着他因为浅眠而有些苍白憔悴的脸色，唐范的担心溢于言表。 阿武，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告诉我，虽然我不是苏州的父母官，可你有什么麻烦，我总归还是能解决的。你再这样下去，我的心都要痛死了。 他的表情真挚无伪，而萧武又心事重重，也并没有觉得不妥当，反倒还在冥思苦想要如何摆脱唐范以及出去报信。 大人，我有些胸闷，想躺一会儿。 唐范摸摸他的额头，将他额头上的碎发捋到耳后去。那我陪着你。 用不着你陪。 萧武几乎想要咬牙切齿说出这句话，好在理智尚存，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就像咽下一口血。此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唐范起身去开门，却见官驿伙计端着药碗进来。 大人，这是您要的汤药，刚刚熬好的。 你放下吧。唐范颔首，他对官驿伙计自然不如像对萧武那样来得深情款款。 阿武，吃药了，这是安神定气的，喝了之后你可以好好睡一觉，醒来就无事了。 唐范端起碗小心扶起他。以他如今正四品的官职，能做到这一步着实不容易，若换了旁的女子，可能就真的动心了。只可惜萧武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头。 我自己来就好。 萧武接过汤碗低头欲喝。 等等， 他从萧武手中又将碗接过来，动作猛了一些，以至于有些汤汁还洒在两人手上。 狄寒，狄寒在不在？ 属下在。 外面传来沉声回应。 你去牵一条狗来，或者抱一只猫过来。 狄寒并没有多问。 是。 萧武的注意力总算被他转移了。 您这是？ 我觉得这药的味道有些不对。 萧武怔了一下。 还有方才送药进来的那个伙计， 看起来有些陌生。他进来之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眼睛往你那里瞟，这着实很不寻常。 萧武本想开个玩笑说他小题大做了，但不知又想起什么，忽然脸色一白。狄寒很快抱着一只小狗进来，在唐范的示意下，他拿起那药碗往小狗嘴里灌，结果不一会儿小狗就哀鸣起来，似乎很痛苦地在狄寒怀里翻滚。狄寒一松手，那小狗便跌落在地上，四肢抽搐几下没了动静。 这果然是有人要对我下手啊，可为何不冲着我来，却要伤害阿武呢？ 兴许对方觉得萧姑娘死了，可以让大人方寸大乱，暴露出弱点吧。 二人一问一答，唐范回身正想安慰萧武，这才发现他的脸色越发煞白，不由吓了一大跳，直起他的手也是冰凉冰凉的。 阿武，你这是怎么了？ 萧武没有作答，他的娇躯忍不住颤抖起来，被唐范拥入怀中，依旧不言不语。唐范轻轻拍着他的背， 没事了没事了， 安慰了萧武许久，直到他重新躺下，唐范这才离开他的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这前脚刚进来，后脚就有人跟入，唐范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 你这样进进出出，别人哪里会将你当成普通手下，很容易露出破绽的。 属下本来就不是普通属下，是贴身侍卫。 这几天忙着布置，我还未来得及问你，以你的身份怎能轻易离京来找我？ 江西那边出了点事情，陛下找我亲自去处理，我就顺道绕来苏州一趟，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还是你够义气啊。 萧武现在肯定以为那碗毒药是陈鸾给他下的。 萧武是个很懂得为自己打算的人，也比寻常女子来得精明，但是这一次肯定蒙不住他，也不足以让他下定决心。我们得让他明白两点，一是陈鸾一定会被扳倒，绝无侥幸，二是陈鸾现在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想要杀他灭口，他就算再为陈鸾着想，人家也不会把他当回事。 你想怎么做？ 唐范置诸在握。 还要请你帮个忙，安排一场好戏，让他彻底相信才好。 萧武在心神不宁、噩梦连连的情况下度过一夜。隔天一大早，唐范就过来找他。 阿武，此地太过危险了，我要带你尽早上京，离开这里。 萧武愣了一下。 啊，大人的正事都办好了，您不是要扳倒陈鸾吗？ 唐范对他露出神秘的笑容。都办得差不多了，陈鸾的罪证我已经递上去了，只等京城那边下旨严办呢。萧武彻底听糊涂了。由于身份的缘故，他对陈鸾许多事情是有所了解的，也知道陈鸾为何会如此猖狂。不单是因为陈鸾有个在南京当户部尚书的叔叔，更因为陈鸾每年都会给京城那边上交许多孝敬。说白了，陈鸾这个土皇帝不单通过苏州商会与东厂有所瓜葛，就连他和他的叔叔也是万党中人。正因为如此，陈鸾在吴江私买官粮，勾结杨继，连唐范这个钦差也不放在眼里。惧于他的威势，苏州知府胡文藻一开始同样不敢吭声，要不是被陈鸾他们拖出来当挡箭牌，估计胡文藻到现在都不会想跟唐范合作。被万党倚仗的万贵妃如今虽然没有儿子，但听说他已经与少陈妃结盟，准备扶持他的儿子当太子，怂恿皇帝废掉现在的太子。